《资治通鉴》卷150，禁忌27。列宗孝武皇帝上之下。太元八年春正月，秦吕光发长安，以善善王修密陀、车师前部王弥田为向导。三月丁巳，大赦。下五月，桓冲率众10万伐秦，攻襄阳，遣前将军刘波等攻缅北诸城，辅国将军杨亮攻蜀，拔五城，进攻涪城。鹰阳将军郭全攻武当。六月，冲别将攻万岁、祝阳，拔之。秦王坚遣征南将军巨鹿公瑞、冠军将军慕容垂等率部骑50000救襄阳，兖州刺史张崇救武当，后将军张赐、步兵校尉姚长救涪城。瑞军于新野，垂军于邓城。桓冲退屯缅南。秋七月，郭全及冠军将军桓石虔拜张崇于武当，略2000户已归。巨鹿公瑞遣慕容垂为前锋，近临沔水。垂夜命军士人持10具，系于树枝，光照数十里。冲聚退还上明。张赐出斜谷，杨亮引兵还。冲表其兄子石民领襄阳太守，戍夏口。冲自求领江州刺史，诏许之。秦王坚下诏大举入寇，民每10丁遣1兵，其良家子年20以下，有才勇者，皆拜羽林郎。又曰：其以司马昌明为尚书左仆射，谢安为吏部尚书，桓冲为侍中，事桓不远，可先为启帝。良家子智者30000余计，拜秦州主簿赵胜之为少年都统。是时，朝臣皆不欲兼行，独慕容垂、姚长及良家子劝之。杨平公荣言于坚曰：先卑羌虏，我之仇仇，常思封臣之变以惩其志，所臣策划何可从也？良家少年皆富饶子弟，不嫌军旅，苟为谄谀之言，以会陛下之意。今陛下信而用之，轻举大事，臣恐功绩不成，仍有后患，悔无及也。坚不听。八月戊午，坚遣杨平公荣督张赐、慕容垂等部骑25万为前锋，以兖州刺史姚长为龙骧将军，督益凉州诸军事。坚谓长曰：昔朕以龙骧建业，未尝轻以授人，轻其免之。左将军窦冲曰：王者无戏言，此不祥之争也。坚默然。慕容凯、慕容绍言于慕容垂曰：主上骄矜已甚，叔父见中兴之业，在此行也。垂曰：然，非汝，谁与成之？甲子，兼发长安，戎卒60余万，骑27万，旗鼓相望，前后千里。九月，兼至项城。凉州之兵始达咸阳，蜀汉之兵方顺流而下。 幽蓟之兵至于彭城，东西万里，水陆齐进，运漕万艘。阳平公荣等兵300,000，先至营口。诏以尚书仆射谢石为征虏将军、征讨大都督，以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，与辅国将军谢衍、西中郎将桓寅等众共80,000拒之，使龙骧将军胡斌以水军5,000援寿阳。衍安之子也。是时秦兵既胜，都下震恐。谢玄入，问计于谢安，安怡然答曰：“以别有旨。”继而既然，玄不敢复言，乃令张玄重请。安遂命驾出游山树，亲朋毕集，与玄围棋赌术。安其常列于玄，是日玄惧，变为敌手而又不胜。安遂游至，至夜乃还。桓冲深以根本为忧，遣精锐3,000入卫京师。谢安故阙之，曰：“朝廷处分已定，兵甲无缺，西藩已留以为防。”冲对左立叹曰：“谢安时有庙堂之量，不嫌将略，今大敌垂至，访游谈不暇，遣诸不经事少年拒之，众又寡弱，天下事已可知，吾其左任矣。”以琅琊王道子录尚书6条事。冬10月，秦阳平公荣等攻寿阳，癸酉克之，指平鲁将军徐元喜等。荣以其参军河南郭包为淮南太守，慕容垂拔云城。胡斌闻寿阳县退保峡石，荣进攻之。秦卫将军梁成等率众50,000屯于洛涧，诈淮以遏东兵。谢石、谢玄等去洛涧25里而军，但城不敢进。胡斌、梁进前遣使告石等曰：“今贼胜粮尽，恐不复见大军。”秦人获之，送于阳平公荣。荣持使白秦王坚曰：“贼少一秦，但恐逃去，宜速复之。”坚乃留大军于项城，引轻骑8,000，兼道救荣于寿阳。遣尚书朱旭来说谢石等，以为强弱易势，不如速降。旭思谓石等曰：“若秦100,000之众进至，城难与为敌。今城诸军未及，宜速击之。若败其前锋，则彼以夺气，可遂破也。”时闻坚在寿阳，甚惧，欲不战以老秦师。谢衍劝时从序言。11月，谢玄遣广陵相刘牢之率精兵5,000去洛涧，未至10里，梁城组建为阵以待之。牢之直前渡水，击城，大破之。斩城及益阳太守王勇，又分兵断其归津。秦部骑崩溃，征赴淮水，士卒死者15,000人。执秦扬州刺史王贤等尽收其器械军食。于是谢石等诸军 水陆既进。秦王坚与阳平公荣等寿阳城望之，见晋兵布阵严整，又望八公身上草木皆以为晋兵，故谓荣曰：“此一情敌，何谓弱也？”兀然时有惧色。秦兵逼淝水而阵，晋兵不得渡。谢玄遣使谓阳平公荣曰：“郡玄军深入而置阵逼水，此乃持久之计，非欲速战者也。若一阵少却，使晋兵得渡，以决胜负，不亦善乎？”秦诸将皆曰：“我众彼寡，不如遏之，使不得上，可以万全。”坚曰：“但引兵少却，使之半渡，我以铁骑促而杀之，灭不胜矣。”荣亦以为然，遂挥兵使却，秦兵遂退，不可复止。谢玄、谢衍、桓寅等引兵渡水击之，荣持骑略阵，欲以率退者，马岛为晋兵所杀，秦兵遂溃。玄等乘胜追击，至于青冈，秦兵大败，自相倒骑而死者必也色川。其走者闻风声鹤唳，皆以为晋兵且至，昼夜不敢息。草行露宿，虫蚁激动，死者十七八。初，秦兵少却，朱旭在阵后呼曰：“秦兵败矣！”众遂大奔。旭因与张天锡、徐元喜皆来奔，获秦王坚所乘云母车，复取寿阳，执其淮南太守郭褒。坚众流矢，单骑走至淮北，积甚，民有进胡孙屯壁者，坚食之，赐帛十匹，棉十斤。辞曰：“陛下厌苦安乐，自取危困，臣为陛下子，陛下为臣父，安有子嗣其父而求报乎？”拂故而去。兼谓张夫人曰：“吾今复何面目指天下乎？”潸然流涕。是时诸军皆溃，为慕容垂所将三万人独权，兼以千余计复之。世子宝言于垂曰：“家国倾覆，天命人心皆归至尊，但时运未至，故晦计自藏耳。今秦主兵败，委身于我，是天界之变已复焉作，此时不可失也。愿不以义气威恩枉社稷之重。”垂曰：“汝言是也，然彼以赤心投命于我，若之何害之？天狗弃之，不患不亡。不若保护其威以报德，徐似其信而图之，既不负素心，且可以义取天下。”奋威将军慕容德曰：“秦强而并焉，秦弱而图之，此为报仇雪耻，非负素心也。兄奈何得而不取，使数万之众以受人乎？”垂曰：“吾昔为太傅所不容，置身无所，逃死于秦。秦主以国事欲我，恩礼备至。 后复为王蒙所卖，无以自明。秦主独能明之，此恩何可忘也？若低运必穷，吾当怀及关东以复先业耳。关西会非无有也。冠军行参军赵秋曰：明公当少赴燕作，著于土谶。今天时已至，尚复何待？若杀秦主，据邺都、古行而西，三秦亦非服侍之有也。垂亲党多劝垂杀奸，垂皆不从，悉以兵受奸。平南将军慕容伟屯云城，闻奸败，弃其众遁去，至荥阳。慕容德复说伟起兵以赴燕作，伟不从。谢安得一书，指秦兵已败，时方与客为棋，设书至床上，了无喜色，为其如故。客问之，徐达曰：小儿辈遂已破贼。既罢，还内过户县，不觉鸡齿之折。丁亥，谢石等归建康，得秦乐公，能习旧生。于是宗庙始备金石之乐，以为以张天锡为散骑常侍，朱旭为琅琊内侍。秦王坚收集离散，必至洛阳，众十余万，百官遗物，军容粗备。慕容农为慕容垂曰：尊不破人于险，其一生足以感动天地。农闻密计曰：燕复兴，当在河阳。夫取果于未熟与自落，不过晚旬日之间，然其难易美恶，相去远矣。垂心善其言，行至渑池，言于坚曰：北鄙之民闻王师不利，倾向煽动，臣请奉诏书以镇卫安吉之，引过夜灵庙。坚许之。权益谏曰：国兵心破，四方皆有离心，以征集名将，置之京师，以固根本，镇之业。垂勇略过人，示好东下，请以避祸而来，其心岂止欲作冠军而已哉？譬如养鹰，饥则妇人，每闻风飙之起，常有凌霄之志，正以锦其涛笼，岂可解纵任其所欲哉？坚曰：轻言是也，然朕已许之，匹夫犹不食言，况万圣乎？若天命有废星，故非智力所能移也。亦曰：陛下重小信而轻社稷，臣见其往而不返，关东之乱自此始矣。坚不听。遣将军李蛮、闵亮、尹固率众三千送垂，又遣萧纪将军十月率精卒三千数夜，骠骑将军张赐率羽林五千戍兵州，镇军将军毛当率众四千戍洛阳。权益密遣壮士邀垂于河桥南空仓中，垂疑之，自良马台解草筏以渡，使点军长童一己一乘几马，与同仆趋河桥。 伏兵发，同持马获免。十二月，秦王坚至长安，哭阳平公而后入，谥曰哀公。大赦，复死士者家。庚午，大赦，以谢石为尚书令，进谢玄号前将军，故让不受。谢安绪王国宝坦之之子也，俺恶其为人，美意而不用，以为尚书郎。国宝自以望族，故事为作吏部，不为余曹，故辞不拜，由是怨安。国宝从妹为会稽王道子妃，帝与道子皆嗜酒，侠逆邪产，国宝乃赠安与道子，使离间之于地。安功名既盛，而险避囚禁之徒，多回短安，帝由是少书记之。初开九禁，增民税米，口五担。秦吕光行越流沙三百余里，燕齐等诸国皆降，为秋辞王伯纯拒之，应城固守，光进军攻之。秦王坚之入寇也，以乞伏国人为前将军，领先锋骑，会国人叔父不颓，反于陇西。坚遣国人还讨之，不颓闻之，大喜，迎国人于路。国人置酒，大言曰：“伏是疲民逞兵，待将亡矣，吾当与诸君共建一方之业。”即坚败，国人遂破胁诸部，有不从者，击而并之，众至十余万。慕容垂至安阳，遣参军田山修监于长乐宫批，批文垂北来，疑其欲为乱，然由身自迎之。赵秋劝垂于作取批，引巨业起兵，垂不从。批谋袭击垂，侍郎天水将让谏曰：“垂反行未住，而明公擅杀之，非臣子之意，不如待以上宾之礼，言兵畏之，密表情状，听斥而后屠之。”批从之，管垂于夜息。垂前与燕之故臣谋赴燕作，会丁陵敌兵起兵叛秦，谋攻豫州牧平原公辉于洛阳。秦王坚一书使垂将兵讨之。十月，言于批曰：“王师新败，民心未安，负罪王逆之徒，思乱者众，故丁陵一唱，旬日之中，众以数千，此其宴也。”慕容垂焉之素望，有兴复旧业之心，今复资之以兵，此为虎复翼也。批曰：“垂在业，如借虎寝交，常恐为肘腋之变，今远之于外，不由欲乎？且敌兵凶备，必不肯为垂下，使两虎相避，吾从而制之，此便庄子之术也。”乃以雷兵二千及铠杖之臂者几锤，又遣广武将军伏飞龙率低骑一千为锤之父，密借飞龙曰：“锤为三军之帅，卿为谋锤之将，行以免之。” 垂请入邺城拜庙，披服许，乃潜伏而入，廷吏尽之，垂怒，斩吏烧廷而去。十月言于披曰：“垂感轻武方阵，杀吏烧廷，反行以路，可因此除之。”披曰：“淮南之败，垂势未胜于此功，不可忘也。”越曰：“垂尚不忠于燕，安能尽忠于我？失今不取，必为后患。”披不从。越退，告人曰：“公父子好为小人，不顾大计，终当为人擒耳。”垂留慕容农、慕容凯、慕容绍于邺，行至安阳之汤池。闵亮、李皮自邺来，以披与伏飞龙所谋告垂。垂因激怒其众曰：“吾尽忠于伏氏，而彼专欲屠吾父子，吾虽欲以得乎？”乃拖延兵少，停河内募兵。旬日间，有众八千。平原公辉遣使让垂，促使进兵。垂谓飞龙曰：“今寇贼不远，当昼止夜行，袭其不意。”飞龙以为然。壬午夜，垂遣世子宝将兵居前，少子龙勒兵从己，令低兵五人为伍，因与宝曰：“闻鼓声，前后合击低兵及飞龙，尽杀之。”参佐加在西者皆遣还，并以书为秦王监，言所以杀飞龙之故。初，垂从监入邺，以其子林、吕长告辩于燕，力杀其母，然犹不忍杀林，置之外舍，悉得待见。即杀伏飞龙，林屡进策划，启发垂意，垂更奇之，宠待与诸子君矣。慕容凤及燕故臣之子燕郡王腾、辽西段延等闻敌兵起兵，各率部曲归之。平原公辉使武平武侯毛当讨兵。慕容凤曰：“奉今将雪先王之耻，请为将军斩此低奴。”乃换甲直进，丁陵之众随之，大败秦兵，斩毛当，遂进攻凌云台树，克之，守万余人甲帐。癸未，慕容垂济河焚桥，有众三万，留辽东鲜卑可足魂坛，集兵于河内之沙城。垂遣田山如邺，密告慕容农等，使起兵相应。时日已暮，农与慕容凯留宿邺中，慕容绍先出，至蒲池，倒披骏马数百匹以待农凯。甲申会，农凯将数十骑微服出邺，遂同奔猎人。九年春正月已有朔，秦长乐公披大会宾客，请慕容农不得，始觉有变，遣人四出求之。三日，乃知其在猎人，已起兵矣。慕容凤、王腾、段延皆劝敌宾奉慕容垂为盟主，宾从之。垂欲袭洛阳，且未知宾之成伪，乃拒之曰：“吾来救豫州，不来赴君， 君既见大事，诚享其福，拜受其祸，吾无欲焉。丙戌，垂至洛阳，平原公辉闻其杀伏飞龙，闭门拒之。狄宾复遣长史郭通往说垂，垂犹未许。通曰：“将军所以拒通者，岂非以狄宾兄弟山野异类，吾奇才远略，必无所成故也？独不念将军今日平之，可以济大业乎？”垂乃许之。于是宾率其众来与垂会，劝垂称尊号。垂曰：“新兴侯无主也，当迎归反正耳。”垂以洛阳四面受敌，欲取邺而拒之，乃引兵而东。故扶余王于卫为荥阳太守，及昌黎鲜卑魏居各率其众降垂。垂至荥阳，群下故请上尊号。垂乃以晋中宗故事，称大将军、大都督、燕王，承制行事，谓之同府。群下称臣，文表奏书，封拜官爵，皆如王者。以帝德为车骑大将军，封范阳王。兄子凯为征西大将军，封太原王。狄宾为建义大将军，封河南王。余卫为征东将军，同府左司马，封扶余王。魏居为阴阳将军，慕容凤为建策将军，率众二十余万，自石门济河，长驱向邺。慕容农之奔猎人也，止于乌桓鲁利家，利谓之至传，农笑而不食。利谓其妻曰：“恶奴，郎贵人，家贫无以传之，奈何？”妻曰：“郎有雄才大志，今无故而至，必将有益，非为饮食来也。君即出，远望以备非常。”立从之。农谓立曰：“吾欲集兵猎人以图兴复，卿能从我乎？”立曰：“死生唯郎侍从。”农乃诣乌桓张襄，说之曰：“家王已举大事，狄宾等咸相推奉，远近响应，故来相告耳。”襄再拜曰：“得救主而奉之，敢不尽死。”于是农取猎人居民为士卒，斩桑榆为兵，列参常为旗，使赵丘、水屠各必聪。聪与屠各、卜胜、张延、李白、郭超及东夷于和、赤伯、益阳乌桓刘大各率部众数千赴之。农甲张襄辅国将军，刘大安远将军，鲁立建威将军。农自将攻破馆陶，收其军资器械，遣蓝汉、段赞、赵丘、木于西掠取康台木马数千匹。汉：燕王垂之从旧，赞：聪之子也。于是部骑云集，众至数万。襄等共推农为使持节、都督河北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兼统诸将，随才部署，上下肃然。农以燕王垂位置，不敢封赏将士。赵丘曰：“ 君无赏，事不往。今之来者，皆欲见一时之功，归万世之利，以惩治风败，以广中兴之机。农从之。于是富者相继，垂闻而善之。农见招库入官委于上党，东引启特归于东阿，北召光烈将军平瑞及瑞兄汝阳太守右于燕国，韦等皆应之。又遣蓝汉攻顿丘，克之。农号令整肃，君无私略，侍女喜悦。长乐公批使十月将部骑万余讨之。农曰：“月有智勇之名，今不南聚大军而来此，是魏王而领我也，必不设备，可以计取之。”众请至猎人城。农曰：“善用兵者，皆是以心，不以义务。今起义兵为敌事求，当以山河为城池，何猎人之足志也？”辛卯，越至猎人西。农使赵丘及参军齐无腾击越前锋，破之。参军太原赵谦言于农曰：“越假仗虽精，人心危害，易破也，宜急击之。”农曰：“彼假在外，我假在心，骤战则士卒见其外貌而淡之，不如待目击之，可以避克。”令军士严备以待，无得妄动。越力诈自固。农校尉诸将曰：“越兵精势众，不成出智之锐以击我，方更力诈，吾知其无能为也。”项目农鼓噪出，阵于城西。衙门刘牧请先攻越诈，农笑曰：“凡人见美食，谁不欲之？何得独请？然如猛锐可嘉，当以先锋会汝。”木乃率壮士四百腾栅而入，秦兵披靡。农都大众随之，大败秦兵，斩越，送首于垂。越与毛当解秦之骁将也，故秦王坚使助二子镇守，继而相继败没，人情骚动，所在盗贼群起。庚戌，燕王垂置业，改秦建元二十年为燕元年，服色朝仪皆如旧章。以前民山公库入官委为左长史，前尚书段崇为右长史，荥阳郑获等为从事中郎。慕容农引兵会垂于业，垂因其所称之官而受之，立世子宝为太子，封从弟拔等十七人，及生宇文书，舅子蓝沈皆为王，其余宗族及功臣封功者三十七人，侯伯子男者八十九人，可族魂坛及兵得二万余人，攻野王拔之，引兵会攻业。平佑及其弟瑞归亦率从数万会垂于业。长乐公批使将让翘让燕王垂，且说之曰：“过而能改，今犹未晚也。”垂曰：“孤受主上不世之恩，故欲安全长乐宫，使晋众赴京师， 然后修复国家之业，与秦永为邻好。何故暗于机运，不以邺城建归？若迷而不复，当穷极兵士，恐单马求生亦不可得也。让厉色责之曰：将军不容于国家，投命圣朝，焉知持土，将军岂有分乎？主上与将军风疏类别，一见倾心，亲如宗戚，宠于勋旧，自古君臣际遇有如是之厚者乎？一旦因王师小败，具有意图，长乐公主上元子受分闪之任，宁可束手属将军以百城之地乎？将军欲列官回免，自可集其兵士，悉更云云。但惜将军以七十之年悬守白旗，高士之众更为逆鬼耳。垂默然，左右请杀之。垂曰：彼各为其主耳，何罪？礼而归之。未批书即上秦王监表，陈述利害，请送批归长安。监即批怒，复书窃责之。鹰阳将军刘牢之攻秦谯城，拔之。桓冲遣上庸太守郭宝攻秦卫兴、上庸、新城三郡，拔之。将军杨全期进据城固，击秦凉州刺史潘猛走之。全期亮之子也。人子燕王垂功业，拔其外郭。长乐公批退守中城。关东六州郡县多宋任请降于燕。癸丑，垂以陈留王绍行冀州刺史，屯广阿。封城宣穆公桓冲闻谢玄等有功，自以失言，残恨成疾。二月辛巳，卒。朝议欲以谢玄为京江二州刺史。谢安自以父子名位太盛，又具桓氏失职愿望，乃以梁郡太守桓时民为荆州刺史，河东太守桓时前为豫州刺史，豫州刺史桓隐为江州刺史。燕王垂引丁陵乌桓之众二十余万为飞梯地道以攻业，不拔，乃助长尾守之，分除老弱于肥乡，筑新兴城以致辎重。秦征东府官署，以参军高泰焉知旧臣有二心，泰惧，与同郡余曹从事吴韶逃归渤海。韶曰：燕军尽在肥乡，宜从之。泰曰：吾以避祸耳，去一军是一军，无所不为也。申绍见而叹曰：去就已到，可谓君子矣。燕范阳王德击秦方头，取之，致数而还。东湖王燕据馆陶，为邺中生援，鲜卑乌桓及郡县民惧务必不从燕者上众。燕王垂遣太原王凯与镇南将军陈留王绍讨之。凯谓绍曰：鲜卑乌桓及冀州之民本皆燕臣，今大业时耳，人心未洽，所以小意。 唯宜随之以德，不可振之以威。吾当止一处，为君生之本。汝巡抚民夷，是以大义，彼必当听从。凯乃屯于泌阳，少率骑数百往说王晏，为臣祸福。晏随少亦凯降。于是鲜卑乌桓及务民降者数十万口，凯留其老弱至守宰以辅之，发其丁壮十余万与王晏议业。垂大悦曰：汝兄弟才兼文武，足以继先王矣。三月，以魏将军谢安为太保。秦北地长史慕容宏闻燕王垂功业，王奔关东，收集鲜卑，众至数千，还屯华阴，拜秦将军强勇，其众遂胜，自称都督陕西诸军事、大将军、雍州牧、济北王，推垂为丞相，都督陕东诸军事，领大司马、冀州牧、吴王。秦王坚谓权益曰：不用轻言，使鲜卑至此，关东之地，吾不复与之争，将若红河。乃以广平公西为雍州刺史，镇蒲坂，征雍州牧巨鹿公瑞都督中外诸军事，魏大将军、录尚书事，配兵五万，以左将军窦冲为长史，龙骧将军姚长为司马，以讨洪。平阳太守慕容冲亦起兵于平阳，有众二万，进攻蒲坂，坚使窦冲讨之。库入关尾，率营部数万至邺，燕王垂封尾为安定王。秦冀州刺史傅成侯定守信都，高城南少在国，高邑侯亮、重合侯摩守长山，固安侯建守中山。燕王垂遣前将军乐浪王温督诸军攻信都，不克。下四月丙辰，前辅军大将军林一兵助之。定见秦王坚之从书，少摩从弟，亮从子也，温燕王垂之弟子也。慕容宏闻秦兵且至，惧，率众将奔关东。秦巨鹿敏攻锐，粗猛轻敌，欲持兵邀之。姚长谏曰：先辈皆有思归之志，故起而为乱，宜驱令出关，不可遏也。夫执西蜀之尾，犹能反噬于人，彼自知困穷，至死于我，万一失利，悔将何及？但可鸣鼓随之，彼将奔败不暇矣。锐服从，战于化泽，锐兵败，为洪所杀。常遣龙骧长史赵都、参军江协以秦王坚谢罪，坚怒，杀之。常惧，本魏北马牧。于是天水尹伟、尹祥、安南庞衍等鸠山羌豪率其户口归长者五万余家，推长为盟主。长自称大将军、大单于、万年秦王。大赦，改元白雀，以尹祥、庞衍为左右长史。南安姚晃及尹伟 为左右司马，天水狄伯之等为从事中郎，羌逊等为院属，王巨等为参军，王钦卢、姚方成等为将帅。秦窦冲及慕容冲于河东，大破之。冲率鲜卑骑八千奔慕容洪，洪众至十余万。遣使谓秦王坚曰：“吾王已定关东，可速资备大将，奉送家兄皇帝。”洪当率关中燕人亦未胜余，返还邺都，与秦以虎牢为界，永为邻好。坚大怒，召慕容伟责之曰：“仅洪叔如此，卿欲去者，朕当相资，卿之宗族可谓人面兽心，不可以国事欺也。”伟叩头流血，涕泣沉泄。坚久之曰：“此自三庶所为，非卿之过。”复其位，待之如初。命伟以书招谕洪冲及垂。伟密遣使谓洪曰：“吾隆中之人，必无还礼，且燕氏之罪人也，不足复故。如免建大业，以吴王为相国，中山王为太宰，领大司马，如可为大将军，领司徒，惩治封败，听吾死问，汝便及尊位。”洪于是进向长安，改元燕兴。燕王垂以邺城游故，会辽左翼之。左司马封衡请引张水贯之，从之。垂行为因隐于华林园，秦人密出兵掩之，使下如雨，垂击不得出。冠军大将军龙将计冲之，垂仅而得免。敬陵太守赵统攻襄阳，秦荆州刺史都贵奔鲁阳。五月，秦洛州刺史张五虎据丰阳来降。凉州刺史杨亮率众五万伐蜀，遣巴西太守费统将水陆兵三万为前锋，亮屯八郡。秦益州刺史王广遣巴西太守康回等拒之。秦福定、福绍皆降于燕。掩慕容林引兵西攻常山。后秦王常进屯北地，秦化因北地新平安定羌胡，降之者十余万。六月癸丑朔，崇德太后楚氏崩，秦王坚自率部骑二万以击后秦，军于赵氏坞，使护军将军杨弼等分道攻之，后秦兵屡败，斩后秦王常之弟镇军将军尹石。后秦军中无警，秦人色安公谷宴潼关水以困之，后秦人凶惧，有渴死者。会天大雨，后秦营中水三尺，绕营百步之外寸余而已。后秦军复阵，秦王坚叹曰：“天意又贼乎？”慕容洪谋臣高盖等以洪德望不如慕容冲，且持法苛峻，乃杀洪，立冲为皇太帝，惩治行事，治百官，以盖为尚书令。后秦王常遣子松为质于冲以请和。 将军刘春攻鲁阳，都贵奔还长安。后秦王长率众70000击秦，秦王坚遣杨弼等拒之，为长所败。或杨弼及右将军徐成、镇军将军毛盛等将力数十人，长皆礼而遣之。燕慕容麟拔长山，秦伏亮伏摩皆降。临进为中山，秋七月，克之，直福建。临威声大振，留屯中山。秦幽州刺史王勇、平州刺史福冲率二州之众以击燕。燕王垂遣平朔将军平归击勇，勇遣昌黎太守宋敞逆战于范阳，场兵败，归进据济南。秦平原公辉率洛阳陕城之众70000归于长安。秦王坚闻慕容冲去长安进进，乃引兵归。前辅军大将军方戍骊山，拜平原公辉为都督中外诸军事、车骑大将军、录尚书事，配兵50000以拒冲。冲与辉战于正西，大破之。兼又遣前将军姜宇与少子河间公林率众30000拒冲于霸上，林宇皆败死。冲遂据阿房城。秦康回兵朔败，退还成都。子同太守累袭以涪城来降。荆州刺史桓时民据鲁阳，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阳。即有葬康献皇后于重平陵。燕敌宾事功骄纵，要求无厌，又以邺城久不下，前有二心。太子保请除之。燕王垂曰：河南之盟不可复也，若其为难，罪由于宾。今事未有行而杀之，人必为我忌惮其功能。吾方揽豪杰以隆大业，不可恃人以侠，使天下之望也。借彼有谋，吾以智防之，无能为也。范阳王德、陈留王绍、骠骑大将军农皆曰：敌宾兄弟恃功而骄，必为国患。垂曰：骄则速败，焉能为患？彼有大功，当听其自毙耳。李煜迷众。宾讽丁玲及其党，请宾为尚书令。垂曰：敌王之功宜居上府，但台骑未见，此官不可拒之耳。宾怒，密与前秦长乐公丕通谋，使丁玲决堤溃水。是决，垂杀宾及其弟谭敏，于皆射之。宾兄子真夜将营众北奔邯郸，引兵还向夜围，欲与丕内外相应。太子保与冠军大将军龙击破之，真还走邯郸。太原王凯、陈留王绍言于垂曰：丁玲非有大志，但宠过为乱耳。今急之则屯聚为寇，缓之则自散，散而击之，无不克矣。垂从之。秋辞王伯淳窘急，众路快胡以求救。 快胡王遣其弟纳龙、侯将魁率计二十余万，并引温宿、魏头等诸国兵和七十余万以救秋瓷。秦吕光与战于城西，大破之。伯淳出走，王侯降者三十余国，光入其城，诚如长安示意，攻势甚盛。光抚宁西域，威恩甚著，远方诸国前世所不能服者，皆来归附，上汉所赐节传。光皆表而易之，立伯淳帝镇为秋瓷王。八月，狄真自邯郸北走，燕王垂遣太原王凯、骠骑大将军农率骑追之，急于下邑。凯欲战，农曰：“士卒积倦，且是贼营不见丁壮，待有他服。”凯不从，进战，燕兵大败。真北驱中山，屯于城营。夜中除粮俱尽，削松木以驷马。燕王垂谓诸将曰：“伏披穷寇，必无降礼，不如退屯新城，开辟西归之路，以谢秦王酬西之恩，且为讨狄真之计。”丙寅夜，垂解围驱新城，遣慕容农训清河、平原，征都租赋。农名利约束，军事有无，军令严整，无所侵暴。由是古柏主路，军资丰济。戊寅，南昌文穆公西阴薨。太保安奏请承服侍清拜，开拓中原，以徐偃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，率豫州刺史桓石虔伐秦。玄至下邳，秦徐州刺史赵谦弃彭城走，玄进据彭城。秦王坚闻吕光平西域，以光为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，西域校尉，道绝不通。秦幽州刺史王勇求救于镇威将军刘库仁，库仁遣其七兄公孙熙率计三千救之，大破平归于济南，乘胜长驱，进据唐城。九月，谢玄使彭城内史刘牢之攻秦兖州刺史张崇。辛卯，崇弃鄄城奔燕，牢之据鄄城，河南城堡皆来归附。太保安尚书自求北征，加安都督阳江等十五州诸军事，加黄钺。慕容冲进逼长安，秦王坚登城观之，叹曰：“此鲁何从出哉？”大呼则冲曰：“奴何苦来送死？”冲曰：“奴厌奴苦，欲取汝为代耳。”冲少有宠于坚，坚遣使以锦袍称诏慰之。冲遣詹事称皇太帝令答之曰：“孤今心在天下，岂顾一袍小惠？苟能知命，君臣束手，早送皇帝，自当宽待服侍，以朝囊好。”简大怒曰：“吾不用王景略、杨平公之言，使白鲁敢至于此。”冬十月辛亥朔，日有食之。乙丑，大赦。谢玄遣阴陵太守高肃、 公秦青州刺史弗朗，君至琅琊，朗来降。朗，兼之从子也。狄真在成营，与公孙熙、宋敞、姚襄首尾。长乐公批，遣患者冗从仆射清河光作将兵数百赴中山，与真相结。又遣阳平太守绍兴将数千骑召集冀州固郡县，与作七会相国。是时燕军疲弊，秦氏复振，冀州郡县皆观望成败。赵郡人赵肃等起兵博襄以应兴。燕王垂遣冠军大将军龙，龙骧将军张崇将兵邀击兴，命骠骑大将军农自清河引兵会之。龙与兴战于襄国，大破之。兴走至广阿，遇慕容农直之，光作闻之，寻西山走归夜。龙遂击赵肃等，皆破之。冀州郡县复从焉。刘库人闻公孙熙已破平归，与大举兵以救长乐公批，发雁门、上谷代郡兵屯樊志。燕太子太保木鱼钩之子文，零陵公木鱼前之子长，实在库人所知三郡兵不乐远征，因作乱，夜攻库人，杀之，窃其骏马，奔焉。公孙熙之众闻乱自溃，西奔狄真。库人弟投卷带领库人部众。秦长乐公批遣光作及参军封福，召骠骑将军张赐、兵州刺史王腾于晋阳以自救。赐腾以众少不能复，匹进退路穷，谋于辽左。司马杨英请自归于晋，匹未许。会谢玄遣龙骧将军刘牢之等据敲敖，济阳太守郭满据华台，将军严公刘袭军于河北，批遣将军桑据屯黎阳以拒之。刘袭夜袭拒走之，遂克黎阳。批拒，乃遣从弟旧与参军焦魁请救于玄，致书称欲假途求粮，惜赴国难，须援军既接以夜与之，若西路不通，长安陷没，请率所领保守邺城。魁与参军将让密谓应曰：仅丧败如此，长安阻绝，存亡不可知，屈节结城以求良缘，犹惧不惑，而公豪气不除，方设两端，势必无成。以证书为表，许以王师之志，当置身南归，如其不从，可逼复与之。应自以力能制批，乃改书而遣之。谢玄遣晋陵太守藤田之渡河守黎阳，田之修之曾孙也。朝廷以衍清司御济平，加玄都督徐衍清司济幽兵七州诸军事。后秦王长闻慕容冲攻长安，会群僚亦禁止，皆曰：大王宜先取长安，建立根本，然后经营四方。常曰：不然，燕人因其众有思归之心以起兵， 若得其志，必不久留关中。吾当移屯岭北，广收资实，以待秦王燕去，然后拱手取之耳。乃留其长子兴守北地，使宁北将军姚牧守潼关川，自将其众攻新平。初，新平人杀其郡将，秦王坚缺其城角以耻之。新平民望深以为病，欲立忠义以雪之。即后秦王常至新平，新平太守南安苟甫欲降之，郡人辽西太守冯杰、连韶令冯宇、尚书郎赵毅、汶山太守冯苗谏曰：“昔田丹以一城存齐，今秦之州镇有连城过百，奈何俱为叛臣乎？”甫喜曰：“此无志也，但恐久而无咎，郡人横批无辜，诸君能耳，吾岂故生哉？”于是平城固守。后秦为土山地道，府亦于内为之，或占地下，或占山上。后秦之众死者万余人。府诈降以诱长，长将入城，绝之而返。府伏兵邀击，击获之，又杀万余人。陇西楚氏王家隐居道虎山，有艺术，能之未然，秦人神之。秦王坚、后秦王常及慕容冲皆遣使迎之。十一月，加入长安，众闻之，以为坚有福，故圣人助之。三府宝璧及四山低羌归坚者四万余人。坚治家及沙门道安于外殿，动静咨之。言慕容农自信都西，及丁陵敌辽于鲁口，破之。辽退屯无极，农屯搞城以逼之。辽真之从兄也。鲜卑在长安城中者有千余人。慕容绍之兄肃与慕容伟阴谋结鲜卑为乱。十二月，伟白坚，以其子新婚，请坚幸其家，置酒，欲伏兵杀之。坚许之，会天大雨，不国往。事决，兼赵伟急速，速曰：“事必谢矣，入则俱死，今城内已言，不如杀使者迟出，既得出门，大众便急。”伟不从，遂拒入。兼曰：“吾相待何如，而其此意？”伟誓此以对。素曰：“家国事众，何论义气？”坚先杀素，乃杀伟及其宗族。城内鲜卑，无少长男女，皆杀之。燕王垂幼子柔，养于患者宋牙家为牙子，故得不作。与太子保之子胜成见得出，本慕容冲。燕慕容林、慕容农合兵袭敌辽，大破之。辽单骑奔敌真。燕王垂以秦长乐公批由巨业不去，乃更引兵围业，开其西走之路。焦魁见谢玄，玄欲征批任子，然后出兵。魁故臣批款城，并述杨英之意。 玄乃遣刘牢之、藤田之等率众二万就业。批告基，选水陆运米二千斛以馈之。秦凉州刺史潘猛弃汉中奔长安。